話啲留言咧，我好想讀多啲啊，但係讀唔曬嘅。不過有位仁兄咧，佢同阿資格教授嘅睇法咧都有少少接近嘅。咁呢位叫做 Ben Tang 嚇，咁佢話老共咧要香港做集資嚇，要香港係一個融資之地咧，要搞金融、運高科技產品同埋技術。體制咧係有機會改變嘅。所謂體制，我相信佢係指香港會唔會行雙普選。話年青人咧沉得著氣幾日，等 G20 後咧就睇清個局勢，再謀後動。留得青山在，大家共同努力。多謝你啊 ，Ben 聽啊，呢個英雄所見略同啊，同阿吳教授都係。 因為啲年輕人咧，佢哋好聰明嘅，佢識咧用啲新嘅科技俾佢嘅力量，同埋咧佢哋去點樣去集結佢哋嗰個團隊精神啊咁。但係我哋要咧不停，我哋有經歷嘅人咧。知道咧，佢哋要留一手咧，就係佢哋夾雜咗一啲咧，嗰啲壞孩子入嚟咧。所以咧，呢個壞孩子咩時候出現咧？多數就叫你衝嗰個時候。如果佢當你叫你衝咧，你就咧好有禮貌話俾佢聽，我哋嚟咧表達我哋嘅意願係不流血不坐監，咁就得噶。你記住咧，不流血不坐監就係你咧去表達你意願嘅時候嘅原則嚟嘅。咁你咧就咧要靠你哋嘅。我哋成日話啊，靠你個左腦思考，左腦係掌管理智嘅。當你一啲情緒去出高漲嘅時候咧，你咧就要咧睇下前面有啲咩顏色，譬如紅色、白色，諗下嗰啲咧，就係、是、咧用緊左腦諗嘢，你就會自動咧去將你嗰個高漲嘅情緒咧係降低，去翻個理性嗰度咧嚟主導噶啦。 但係佢哋會覺得，亦都真係好多年輕朋友同我講。你所頭先講個理性就係和理非非，簡稱和理非三十幾年啦。 咁嗱，我哋要解釋 這個雙普選，乜都睇唔到啊。 咁我哋要咧解釋俾啲年青人聽咧，唔同時間、唔同嘅我哋叫做 context 啊，即是 個內容 個環境咧有唔同嘅策略。咁咧喺你睇美國過去70年咧。由1949年咧，幫國共去令國民黨去咗台灣，到今日 阿彭斯在去年十月去讲返呢个历史，佢都话佢信错人啦。佢承认信错人就係呢，以为呢将你带入 WTO 令你呢可以个经济发展到中产阶级嗰个阶段嘅时候呢，咁自动你个国家呢根据历史好多国家嘅进步呢，就係、是、你自动会解放嗰个思想束缚。然后呢 有民主的诉求。 民主诉求。但今次呢佢睇到呢原来错咗。因为呢你偷换概念。你用了这个加入 WTO 的方法去建立了你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控制式的市场经济，惠及了呢就是倾权国之力摆在大国企里面，然后去环扫世界的竞争市场。这样呢就令到呢美国醒觉了，所以他呢就要你改变这个游戏，所以叫做 structural change， 要你呢是体制上和呢那个结构上的改革了。同样我们在香港一样呢，我们呢哦，原来用和理非非唔得，咁但系我哋可唔可以咧夹杂喺和理非非之外咧？我哋咧而家香港人唔同嘅阶层就系咧，你要去照顾十八至廿二阶层呢啲系读紧书嘅，然后咧你要照顾廿二到三十二岁呢啲咧头十年工作阶层，跟住33到42岁系去到中产中级嘅阶层。喂，呢啲人嘅诉求咧？都是擺咗喺我哋香港嚟講咧，係佔咗佢自己嗰個 percentage。你話每一個 segment 都係佔咗咧六分一。 嗯。 咁所以咧，年青人你哋而家做緊嘅嘢咧，係你哋自己六分一嘅訴求。但係同樣咧，我哋咧其他六分五嘅訴求咧，有啲人選擇咧係比較和平啲嘅，有啲人選擇咧坐低傾嘅。咁我哋都要去接受人哋嘅意見啦。咁但係我哋唔反對你哋咧用一啲咧。你哋年輕人認為嘅適當方法，但係我哋咧要勸勉你哋咧，就係一定要不流血不坐監，咁咧先至咧大家可以互相幫助、互相提點，去共同爭取咧我哋未來咧28年有一個雙普選嘅制度喺度。 嗯，嗱，今次咧宋鐘咧係再次燃點咗香港人對雙普選嘅追求，追求開頭都未嘅，而家係啦，喺200萬人出嚟示威咗之後，這個渴望，這個訴求係重新燃點嘅嚇。咁啊，並冇因為4、5年前嘅雨傘運動嘅平息或者失敗咧，係完全係熄滅嘅。各位繼續努力，繼續努力。 我哋嘴海話既不平息亦不失敗，只係退潮啫。当年只是退潮 咁、我仲有 即係黄色退咗落嚟，退潮咗，而家再重整，利用呢个机会我哋更加唤醒更多嘅人去争取啦。 全世界应该係留意香港㗎啦，其实呢啲鬼佬呢就对香港啲我哋叫做即係有人叫做暴力所或者暴动呢，佢觉得湿湿碎嘅啫，因为喺佢哋国家呢更加劲啲暴力更劲，就係他們最留意的呢，就是香港有200萬人上街是可以和平地遊行，是沒有事、這個才是令到鬼佬留下深刻印象。 最容易， 因為他們國家做不到的， 因為最容易比較就是一個櫥窗 是、 破裂的機會都沒有， 是的， 一條街呢滿布垃圾的變得很乾淨， 是的，人呢是 stay behind 去執垃圾， 是 的，是沒有人給錢的，他們自己帶一些黑膠好大個嘅垃圾袋咧，佢執垃圾，依做唔到。 呢啲就係文明嘅體現啦。 嚇！我哋講俾你聽，俾個例子你咧，就係1992年嘅洛杉磯大暴動，因為 Rodney King 嗰個黑人咧就俾白人警察打，咁竟然咧幾個白人警察係判無罪嘅，觸發喺洛杉磯大暴動，死咗好似50多人。OK， 係燒咗超過1000間屋。 係啊， 12000人被捕。 嗯， 咁咧。真係慘到不得了嘅，啊搶掠梗係即係搶掠同埋性侵咧係好多嘅 ，OK？ 但係香港咧係完全沒有搶掠嘅。過去30多年我哋爭取民主運動嘅咧，如果你哋係要鬧嗱呢個節目，好多喺外國住緊嘅華人睇㗎嚇，即係我係常有聽聞咧，佢哋話咧香港啲人出嚟搞搞震，我要提醒你哋，香港呢啲群眾嘅運動係從來冇搶掠嘅。講多次係從來冇搶掠， no looting 嘅。咁你哋呢啲喺美國啊、加拿大、澳洲嘅華人，成日覺得香港人搞搞震，你問清楚喺你住緊嘅國家，如果有咁大規模群眾運動，啲嘢係亂嘅。香港係冇搶掠，呢個係重要因素嚟。我唔知點解當地嘅華人咧，佢哋係個嗰、那個認知啊，係咁有選擇性嘅。咁唔知道有冇問題？而呢啲人當中咧，不乏係讀過書嘅人，甚至博士都有嘅。好奇怪嗱，我亦都問翻你，唔明得親。我本來想過香港嘅，即係你係商學院出身嘅。即係喺好你個人生階段，你嘅年齡咧，商學院出身嘅咧，甚少投身於民主運動，通常都係建制派嘅。而咧，佢哋呢啲人個諗嘢方法令我係好意外嘅。佢哋似乎咧係唔知道法治咧對法治或者民主對發展商業嘅重要性嘅。即係商學院出身同埋理工科出身嘅，點解會係咁咧？而喺你嗰個年紀，你嗰個年代係出嚟係搞民主運動、爭取真普選嗰啲人，多數都係文科，即係社會科學或者係人文科學，或者係律師啊、社工咁樣嘅。點解有咁大分別咧？我真係你今晚你係商學院，我真係想問你啊，係咪商學院啲人對民主佢哋有恐懼，還是佢哋根本就係唔會同你講真話嘅咧？ 咁都未必嘅，不過咧，只不過咧，大家追求嘅嘢咧又唔同。咁譬如話，我已經咧退休啦嘛，咁我就會考慮咧，我自己個人咧喺商學喺商界個過程裏邊，我學到嗰啲知識啊、經驗啊咁，咁我用咩方法可以咧即係回饋翻個社會咧咁？咁咧喺我睇幾本書裏邊。啲成功嘅即係大師級都話，最好咧就用你最強項，即係你唔好學新嘢。你做義工咧，你都要用最強項嗰啲嘢咧，去幫助個社會。咁我諗下，係、啊、最幫助個社會就係我商業嘅經驗啦。咁我如果商業嘅經驗就係、是、啊，我應該咧將啲社會嗰啲制度啊、社會嗰啲運動啊，去話同商界有乜關係咯？咁我可以咧將佢擸落嚟，即係譬如話今次嘅逃犯條例，如果通過嘅話，我知道同商界嘅關係就係咧抽資，就係咧會咧香港咧啲資金即刻會短缺，因為啲唔同國家嘅投資者都會攞走，咁我哋打工仔我哋就大鑊啦咁。咁我如果能夠將佢聯繫到，咁我咪有個平台俾到我嘅話，我咪講出嚟咯。咁未必我啱㗎，不過一講咗出嚟，原來發覺啊，啲人咧，啲市民會諗下，係喎，真係喎，都係會咁樣喎，咁咁你唔係即係變咗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回饋社會嘅方式咯。 你就有一個回饋社會的方式。 係啊，咁我梗係有滿足感㗎，因為原來我學咗啲嘢咧，我用過嗰啲嘢可以咧同人分享有回饋喎，咁我覺得我自己咧做人有意義咯。生命有意義咯，咁啊更加加強我咧，會再去咧喺呢方面咧，再去回饋多啲咯。 嗱，呢度有個人咧，叫有個朋友話海外華人多藍絲，好奇怪。我唔知係咪啦，我都希望自己睇錯啦，係嘛？即係我唔相即係。佢哋生活喺民主法治國家，但係咧有一部分人的確講到有啲説話，你係係難以理解。我遇過一個都係唔止一個係 well educated 嘅。OK， 係理工科嘅嚇。我講明係理工科嘅，唔明白點解理工科啲人係咪對自由嘅渴望係好少？佢哋生活喺咧係有三權分立嘅民主國家。佢極其覺得三權分立係唔重要。即係我好奇怪，我唔知佢係因為我同佢唔熟，佢唔講真話，人係還是佢真係相信呢啲人咧喺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英國是大把，我不明白點。各位即係你哋同我解啦，湛國洋真係見識少㗎啦，你可以解一下點解喺嗰啲地區嘅華人係特別，我唔知 即係我諗 係咪親共咧？係咪即係？ 佢又唔係，我諗佢咧忘記咗佢初心。 忘記初心。 佢忘記初心，即係等於咧，我哋成日譬如我哋講一個最一個容易接。明白的例子咧，好多時候我哋婚姻的失敗咧，就是咧，譬如當我娶我太太的時候，如果我有行禮，我哋個神父或者個教嗰個牧師會話：你而家娶緊嗰個係你人生裏邊最漂亮的人。咁咧，十年後佢都係你最漂亮的人，二十年後都係最漂亮的人，一生一世都係你最漂亮的人。你記住咧呢一句説話咧，你嘅婚姻咧就唔會 受到咧破壞啦。咁啊，初初唔明，而家明啦。 我恭喜你，我恭喜你。如果你講 點解咧？因為呢個係個初心啊，個初心就係話，哦，你其實享受咗咧一個最漂亮嘅人喺你身邊啊嘛。 嗯。 而呢個最漂亮嘅人喺你身邊咧，你隨著時間咧流逝咧，你原來享受緊你自己唔知嘅。 嗯。 你越嚟越咧覺得嗰個人咧啊，有咩咁咩咧？啊，有咩咁特別咧？十年過咗，廿年過咗，然後咧開始睇到一啲唔好嘢。咁咧好多人咧個初心去移民咧就係話啊，佢哋嗰啲有自由啊嘛，有民主啊嘛，啊有法治啊嘛，三權分立啊，所以我去嗰度移民。 嗯， 原來你喺嗰度享受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唔覺得嗰啲就係喺第二啲國家就係咁難得到嘅。 嗯， 咁只要佢咧翻即係講呢啲説話嘅人咧，翻當日你做咩移民？當日你點解會喺嗰度？就在香港離開，就是因為你揀那裡有這些東西。當你享受那些東西的時候，你原來你已經忘記了這個初心。那 我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今天可能用這個角度去提一提，你試試這樣想呢，你就明白為什麼香港人有200萬人上街了。 嗯， 因為他未必有啊，將來。 嗯， 他現在有的東西他怕失去，他失去了之後你又他會呢最難很難去追求回呢有那個情況。 嗱，阿教授，原來你咁浪漫，你可以比喻婚姻嘅嚇，我唔係咁諗啊，我諗婚姻都係好似童話咁講 ，and they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就係咁諗啊，童話就係咁講啊。But anyway， 講開呢樣嘢就係咧，美國即係講開外國啦嚇，就美國國會而家正係討論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咁咧就話提到咧，可能咧就係如果23條，即係港府夠膽。立23條法在香港，咁就會咧係唔再唔俾香港嗰個獨立關稅區。 嗯， 啊呢樣嘢啊，咁啊同埋咧香港要推動民主化同埋普選。 嗯， 咁有個講話早排聽話2020年要馬上有普選添。嗱，你覺得呢樣嘢嘅作用係有幾大咧？對港府嗱，今日咧外交部發言人講話，我哋中國人民係唔驚人嚇嘅嚇。佢補充埋一句先啊。 那個呢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呢他必然是這樣說，因為他站在自己的立場去看。調返轉頭呢，人家美國呢就覺得關你什麼事呢，我自己去保護我自己國家的利益而已。如果第一，我先答你第二條那個人權與民主法，那個最主要呢就是那些議員通過之後呢就正中你哋咧有關嘅人士，唔俾佢嚟美國。 嗯， 呢個正正嘅死穴就係咧，好多喺我哋中國嗰啲高層人士，或者喺香港嘅高層人士，佢啲仔女啊已經過咗去，佢哋啲有關嘅親戚親朋戚友過咗去，佢啲錢都過咗去。咁如果咧你係隔硬嚟咧去通行呢啲惡法咧，佢就充公你凍結你。咁呢個咧就係你，如果美國都凍結你咧。其實咧，佢啲盟邦國家都會互通消息噶嘛，咁你都咧好難咧逃離佢哋，即係呢一個咧，即係嗰個 intelligence 嘅 network。咁到時你咧動彈不得。 嗱，兩大組織咧，一個叫做北約，NATO， 另外一個叫做五眼聯盟，就係英語國家。 如果係咁樣咧，即係咧人哋好現實咯。即係呢條法例好現實，就係你咁牙教啊嘛。你而家喺度咧做統治者啊嘛，喺呢啲地方，但係你咧喺度欺詐人民，你喺度通過啲惡法咧係叫做咩 ？Government on the people， 係， 咁你就唔係 for the people， 唔係 by the people， 唔係 of the people， 係 on the people， 咁我咪咧唯有用呢啲行為咧行動咧阻止你咯，咁你就赤啦，赤咧就最好咧就係話你哋成佢哋成日咧個國家一唔夠人講咧就係話有外敵。有外國嘅 勢力， 係咁。其實呢啲外國勢力，我成日都同人講，呢啲外國勢力就係你哋啲仔女咯。係你啲仔女喺外國生活，你打個電話問佢，喂嗰邊有咩消息睇我哋呢件事啊？咁你一問嗰下就係外國勢力咯。咁你所以咧，你講外國勢力，即係你講緊你自己，係咪？ 不過有人真係信㗎，大陸有啲 冇。好啦，咁佢哋因為唔知啊嘛，佢就講俾嗰啲外國人。 譬如嗰日我哋100萬人上街示威咧，大陸整咗張即係改圖啊，佢話係70萬人上街示威係支持呢個送中。 咁呢啲咪就係點解人哋咧外國人要咧攞你出嚟講咯？唔係你班友咧係喺度蒙蔽國民， 好啦，第二樣嘢就係講嗰個關係法。 嗯， 那個關係法係1992年通過嘅時候咧，係當時因為中英聯合聲明係喺聯合國登記，然後講明咧，我哋嘅基本法啊係愛嚟咧係50年不變啊嗰、那個運行啊，靠呢本基本法去行即係去做依歸噶嘛。 嗯， 咁而呢一樣嘢咧。那些外國的投資者都覺得，哇！如果呢樣嘢做得到咧，我就繼續喺度投資。咁所以佢先至話通過個香港美國關係法話，嗱，所有美國嘅投資者，所有美國嘅公司喺1992年嚟講咧，我已經通過咗呢個法例去保護你哋噶啦。 嗯， 有咩依鬱咧，我就即刻收翻佢。到時咧，如果你喺嗰邊投資咧，我咧係即刻咧揾航空母艦嚟救你嘅。 嗯， 咁呢啲係佢哋嘅美國國家嘅法例去鼓勵，最體現喺邊度咧？就係、是、中國所有700個城市啊，都唔會享有咧香港嘅呢個城市嘅關税。咁呢個係代表咩咧？即、就、係、是、當時我哋中國咧，仲係咧每一年要批個最惠國待遇。 係。 咁所以咧，未加入 WTO， 每一年 啊不 即係搞一次， 啊、 真係搞一次㗎、啊， 搞一次都係要放咁一兩個咧政治犯，先至咧令到當時嘅美國總統落到台，先至可以咧唔否決你嗰個通過個嗰、那個最惠國待遇。後來你加入 WTO 之後，一次過俾你啦，咁就唔使啦。咁咧，所以個關係法喺香港嗰陣時咧，就開始咧個地位冇咁重要啦。但是咧，呢個咧係當時嘅歷史咧帶落嚟，就係人哋去分別你國內嘅城市同香港嘅城市分別，就係呢個關税。如果我哋嚟緊講唔掂數嘅話咧，嗰啲關税繼續去提升，而唔係逐步取消嘅話咧，咁我哋呢個關税特別法咧，即係我哋香港美國關係法個關税就好重要啦。因為香港變咗咧啲嘢平咯，平過你美國內推出咯。咁點解人哋會咁樣唔去收你啊？咁就係因為咧，香港有一個咧50年不變嘅資本主義作為咧保護啊嘛，所以人哋先俾你啊。如果假如你係要用動中強行通過嘅話咧，咁人哋即刻覺得你係等於咧限中國700個城市裏邊嘅其中一個啫嘛。咁做咩要俾嗰個免關税嘅優惠嚟啊？嗱，咁呢個係成套嘢咧。正話嗰、那個觀眾佢提出啦，我哋要忍多幾日睇下 G20 佢哋傾唔傾掂數咯。如果係傾掂數，向我哋咧樂觀嗰方面發展，咁自然咧香港呢、這個美國關係法咧，亦都擺咗喺台面咧，亦都唔使咁快跟進啦。 嗯， 係咪啊？咁咧嗰個那個氣氛緩和咗之後咧，咁即使咧呢啲咁嘅法例咧，既然咧美國同中國可以達成協議啦，咁咧慢慢咧兩邊嘅税，即係嗰個關税咧開始咧係撤銷啦，然後咧我哋香港同美國之間咧可以繼續咧行使翻香港關係法，咁你咪向好方面發展咯。咁呢個就要我哋咧咁樣去睇件事，咁樣發個前進咯。 你嗱今晚同你傾咁耐咧，你都係樂觀嘅。 樂觀， 你係樂觀，一定會即係傾得成。儘管唔會馬上係完全所有關税撤 銷。咁你3至6個月一定係可以咧完成曬成套咧嗰、那個貿易戰嘅關係。至於你話咧嗰個咧制度上或者咧嗰、那個我哋叫 structural 嘅 change， 或者咧再係意識形態。那個爭拗呢可能要等阿 Trump 連任完之後才繼續說、 我看美國人未必有那 麼有興趣改變你那個意識形態、 當然了， 但是如果你那個那個結構性、在經濟上結構性改變呢就會可能會帶嚟民主機會大啲，因為喺過去40年個經濟結構係冇改變， 冇錯係 啊，都係過去係有啲大陸教授都講，即係有良心教授講，其實40年嚟中國冇改變到， 冇錯 一樣咧，即係你講過好多次，都係共產黨高層嗰幾大家族控制曬所有國企，咁咧就行一套咧，即係權貴資本主義，唔講 efficiency， 最緊要講係壟斷咗個市場，變咗咧中國嘅。 即係個 economy 唔係咁 competitive 嘅，即係中國啲人咁計，因為佢有保障啊嘛，銀行一定肯借錢俾你，佢使乜做到咁好啫？使乜度下啲嘢？嗱，呢個咧啲嘢我哋應該咁樣慳下嘅，咁樣做 efficient 啲，佢根本冇咁嘅誘因去做。 係啦，使乜咁慳啫？ 嚇！咁講到呢度咧，今晚咧就係話大佬即係支持嘅人好多，但係咧我都係想咧。了解多啲嘢啊！因為我捉到你吳明德教授，我就唔會放過。 好啊！ 喂，當阿習有冇聽聞？當阿習知道香港有200萬人，第一次100萬，第二次200萬歲嘅咋？佢係咪好驚奇咧？啊，即係話即係佢即係有人話佢對香港問題唔係好了解嘅，佢會好 surprise 還是即係根本已經話皺曬眉頭啊？你班友啊，可能隔離哥又喺聽嗱，美國今次每人俾1000蚊㗎。 嗱呢啲咧，佢都唔會蠢到咁嘅。 嗯， 咁你睇佢對家啦，對家就係美國總統。 嗯， 嗱佢公開透明，佢都話震驚啦 ，surprise 啦。 嗯， 咁調翻轉頭，佢愛人喺10萬里嘅對家度，佢都係一樣會係 surprise 嘅。 嗯， 咁呢兩個 surprise 嘅感嘆號咧，係促成佢哋今次喺 G20 嘅時候會。是不是達到成功呢？即是那個談判，我覺得是有正面的幫助。 嗯， 因為呢阿 Trump 多一個問題問他而已。是。即是我美國人那些投資在香港會不會有什麼的？我不會管人家的事，但我管我自己的事。嗯，我想問你，哇，這麼多人想加入，我的投資 者。I care my own people。 是啊。 Just like you do, you always say that, right? 係咯，係咯，咁佢即係話，佢就呢個即係佢兜呢個圈，其實問咗你呢個問題咯，係嘛？即係我諗佢會聰明到咁樣嘅， 會嘅， 係啊。 嗱，你邊個人講咧話呢個送中咧係中國內政嘅咧？就真係咧，我睇小學雞不如嘅。 嗯，冇錯。 因為在香港你阿教授講啦，有好多外國人喺度住啊嘛，即係簡單 figure 最保守估計，即係美國嘅官方數字有85000個美國人喺香港住，唔計嗰只有綠卡啊， 係啦， 即係揸證美國護照。 咁加拿大人有30萬， 30萬一説話50萬 ，OK， 澳洲個比例係最勁嘅，其實澳洲有10萬， 係啊， 10萬喺澳洲住緊嘅香港人都係得差唔多10萬啫，即係有一半翻咗嚟， 翻咗嚟， 咁你淨係呢幾個國家都咁多啦，何港加埋其他咁多， 唔係我哋英國 BNO 都係㗎。100多萬 BNO 同埋英國護照嘅人係咪， 所以呢個絕對係國際議題，唔係內政嚟㗎。呢、這個你講到咁大聲係所有人啊嘛，尤其是韓正講話四類人啊嘛，嗰四類人後尾嗰兩類又包括埋外國人㗎嘛。 係啊， 儘管佢話唔會實行咧，但係你係冇人會信咯。 嗯， 當你拉開第一個嘅時候。唔怕一萬就最怕萬一，係全部信心會崩潰。 即係一定係嘅，呢個係講即係講個信心 trusting 啫嘛。呢個講 trusting 啊。咁你如果你平時嘅行為係令人唔信你嘅，因為點解咧？我又要再講啦。你寫咗喺度嗰啲白紙黑字喺聯合國登記嗰啲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你都唔行使係咪？跟住咧，你 WTO 應承人嗰啲嘢寫咗喺度嘅，又唔行動， 冇落實到，冇開放到市場。 係咯， 啊，一時就認自己咧係大國，一時就認自己仲係發展中國家。你即係想點啊，大佬？你真係想，你真係想點啊 ？Anyway， 多謝曬咧，即係嗰個吳明德教授今晚上嚟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嘢問你，包括問阿連登仔點解眾籌咁會咁成功啊？喂，可唔可以攞啲我少時間啊 ，Lance？即係呢個眾籌呢依家嘢咧，即係喺全世界多個城市嘅重要報紙咧，就刊登咗香港人嘅訴求。 呢個係一個正確嘅做法 啊， 因為咧你係將我哋咧有錢出錢，咁你有力，你聰明啊嘛，你咪用你個聰明嘅力量咧，去咧令到全世界嘅人民都知道香港發生緊咩事。好啦，咁我哋中咗人哋用咗咁多錢去俾你哋呢班年青人。去支持你做呢個正確嘅事咧，我哋唔好糟蹋佢。 嗯， 我哋唔好糟蹋佢，就要更加咧用翻咧100萬、200萬嗰次嗰啲用愛與和平、包容嘅方法咧，去咧體現我哋呢種咧即係對一啲咧不合理嘅惡法抗爭咯。 嗯， 咁所以我哋嚟緊咧要喺7月1號咧，我哋要咧更加咧 去凝聚我哋大家嘅團結同士氣咧，行出嚟話俾佢聽咧，我哋要改變個體制。只不過我冇 ask for more， 我 ask for 我自己 appropriately， 就係你應承我嘢，你早啲俾我咯，係咪？你應該早喺21年前俾我噶啦，你唔俾而家嗱遲咗，我哋都照收啦，算啦，既往不計，向前看啦。如果你俾咗我哋之後， 嗱各位睇到啦，呢就係廣告啦。OK， 即係成功嘅，啲年輕人係有幹勁、有頭腦、有 connection， 話做到就 做到，做到就做到啦。亦都咧係配合咗，其實係一個乘勝追擊。 所以我哋應該咧滿城應該俾滿城嘅 like 佢哋 like， 你就 like 啦嚇。除咗 like 我哋嘅節目之外 ，like 我哋城寨節目之外，好啦，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下星期再見。多謝阿吳明德教授。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Oh!